外国新闻媒体在5月26号到28号期间报道了境外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环球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境外的金正恩同志对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许哲勇工作的机械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桂城盐厂进行现场指导，了解人民军利用地下超盐水生产盐的情况的消息。中国民主刚果和德国的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照片。